因为赤峰能让你骑马、射箭，还能带你踏沙冲浪、沙漠探险。赤峰还有特别神奇的冰臼群、险峻的石林，晚上住蒙古包，还有篝火晚会呢。 那我们快点到赤峰吧， 全家去赤峰，愉快又轻松。 九六九，聚焦中网。 九六九聚焦中网，我是亚威。今年中网的正赛日是9月29号到10月7号，在9月29号到30号两天，仅安排了 WTA 女单的正赛。ATP 方面还处在资格赛阶段，这两天几乎能够看到所有的 WTA 顶级球员出阵。可以保证的是，穆雷、迪米特洛夫、兹维列夫的第一轮比赛绝对不会安排在这两天，倒是沃兹尼亚奇、哈勒普、科贝尔、大阪、奈奥米等人极有可能接受第一轮的挑战。9月30号到10月5号 WTA 和 ATP 轮番上阵，男女单双打同时进行，这期间是球迷能够见到最多顶级球员的时候。除了钻石球场、莲花球场、映月球场、布拉德球场和外场都是星光熠熠，不仅可以看到大牌球员的顶级对决，还可能看到超级巨星征战双打比赛。此外，中国球员王强、张帅等在这个阶段也是出场率最高。 在这期间，不管是日场、晚场、钻石、外场，都能保证看到顶级球员的对决。买哪一场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哪一场给你的惊喜和意外最多。而这期间，各赞助商展位的签名会、嘉年华互动活动也是络绎不绝，走在国家网球中心，处处都有收获。到了10月6号和7号，作为赛事的半决赛和决赛日，堪称网球场的饕餮盛宴，堪称大满贯级别的顶级对决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都将发生在这两天。当你在选择门票无从下手的时候，直接购买决赛、半决赛准没错。娇娇告诉你，钻石球场决赛看台 A 票现在已经售罄，决赛 VIP 包厢、半决赛 A 票等部分的场次门票也所剩不多了，想要看球就赶紧买票吧。国庆假期，金秋十月，让我们一起相约中网。 别对我小心翼翼，别让我